是一切一直在继续。想陪你看到那个期待的结局，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，心中又在浮现，是你，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，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，在那个想念夜晚，无法再等待年如梦，在那个想念你的夜晚，拥抱你心。哦，想念这无法转动的电话，是谁又在叹息？是我，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，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，在每个想念等待你入梦，没有你的夜，我只能思念你的爱。没有你的夜，我知道再没有温柔。想念你，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，无法再等待你入梦，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，拥抱你的心。没有你的思念你的爱。

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反复看部电影，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，为你太累。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散了了地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喜欢忘去你。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我爱上了雨，爱上你，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。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反复看部电影，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美。爱送泪一声，想住进你心里。爱送泪一声，期待下雨，而一个 lemon tree， 你总是望着蓝蓝海面，守着流浪孤单，能够你实现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清楚。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散了了地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像 lemon tree。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 后不管不管，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还蓝蓝的天气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 最近一段时间啊，大家都在拼命的来集福，对不对？就是支付宝的那个五福哈。听说有这样的一条消息，就是有市民在候车的时候看到站台上有三个小孩乱窜，其中有个小孩还摔倒在地上，家长们没有看护。原来呢，这三个小孩的爸爸带着孩子去迪士尼玩，返程的途中呢，只顾着自己手机扫福字了，结果把三个孩子给丢了。再次要提醒大家，春运期间啊，人非常的多，所以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。 给你我的星座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，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。给我你的星座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。

成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 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财源滚滚，幸福美满。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我谨代表惠福悦榕湾全体员工，祝一零三三的全体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行大运，事业节节高。 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 什么是真正的内心的强大呢？我觉得应该是不再对失去的事物惋惜，不再对未来惶恐，而是充实眼前的生活，并且坦然地面对一切，不再记恨别人的负面评价，也不因为别人的赞扬而沾沾自喜，而是学会要正视自己。客户看待他人的评价，从别人的评价了解他人，不再嫌贫爱富、自私自利，而要懂得尊重、感恩、体谅，有一个明确的信仰，并且能够把它坚持下去。那这样你就做到内心真正的强大了。如果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说呢，我们每个人都还需要修炼哦。OK， 新一个小时了，这里依然是品味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雨婷，谢谢欢迎你。 春风细细诉说秘密，谁的手握在一起？我想我意，谁是梦中的你？月光如你，循环人群，多少爱慕的眼睛，不远不近，正好是我动情。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，像盏粉红色的一灯，温柔地燃烧在夜里。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？谁在捉弄我的眼神？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？趁着杯中酒意还有几分？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？不想错过寂寞的人。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？也许不用太认真。在一起，若现若隐，谁是梦中的你？月光如你，循环人群，多少爱慕的眼睛，不远不近，正好是我动情。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，

其实我觉得不管柠檬水减肥的功效到底有多大，这样寒冷干燥的季节里面多喝一点柠檬水，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。 我觉得人的心不止一面，任何事都不是绝对，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，无爱一身轻盈，月月淡淡的酸。偶尔回想他此刻活得怎样，感觉只是随便想象，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，常常忘了身在何方。不免风一阵气氛不一样，发现季节已经更换，入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，暗自怀念幸福模样。又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，又怕空忙一场，情歌满街淹没人心房，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。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，却怕旧疮又犯。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，少了又拼命想。都不是绝对，曾因失去他感到感不心伤，无爱一身轻盈，月月淡淡的酸。偶尔回想他此刻做得怎样，但这只是随便想象，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，常忘了身在何方。不免风一阵气氛不一样，发现季节已经更换，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，暗自怀念幸福模样。 早起出门的时候洗头发的习惯，因为每天洗头，只要自己的秀发保持一种飘扬的状态，就会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很多。那同龄人来相比呢，洗发频率高的人在职位、收入、影响力、受欢迎的程度等方面更高，人生目标更为明确，成功度也更高。其实呢，这和人的积极的心理暗示是有关的，头发干净会给自己以正面暗示，如我是干净的，这会使自己进一步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，一定会成功。所以呢，各位今后不妨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，每天出门前把你的秀发洗干净，可以增强你的自信哦。 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为何心那么憔悴？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就让我远走高飞，一路走来有多美，都化作了片片尘灰。一般的我跟时间作对，一般的我却觉得好累，看你为我努力点缀，掩饰不完美。一般的爱比伤心珍贵，一般的路却少了你陪，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，我不想理会。勇敢的人心碎，恨过谁无所谓，远行的人不后悔，爱总是百转千回，谁会陪我直到天灰。一般的我跟时间作对，一般的我却觉得好累，看你为我努力点缀，掩饰不完美。一般的爱比想象珍贵，一般的路却少了你陪，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，我不想理会。总是百转千回，谁会陪我直到天灰？一般的我跟时间作对，一般的我却觉得好累，看你为我努力点缀，掩饰不完美。一般的爱比想象珍贵，一般的路却少了你陪，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，我不想理会。一般的我跟时间作对，一般的我却觉得好累，看你为我努力点缀，掩饰不完美。一般的爱比想象珍贵，一般的路却少了你陪，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，我不想。 多少年，如今的你们在哪里？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？什么样的幸福伤痛？今

我们说人是一种情绪动物哈，有的时候一些情绪会有莫名其妙的变化，比如突然发现身边已经有人开始订婚，有人结婚，有人出国，有人生活顺利，有人坚持梦想，而有人却碌碌无为，就像是一个分水岭一样，毕业时候的那个蓝天早就已经消失不见，那个和你在操场边说着要一起走到未来的人也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有的时候看看窗外的天突然就黑了，感觉好像我们的青春突然就没了一样，就像2013年热映的电影剧《青春》一样，很多人都在生命都在时间的流逝当中感叹着青春已逝。就让我们用歌声继续来纪念我们无悔的青春吧。 爱一个人像个无限誓言，要先懂得分类，懂他的优缺点，然后随机应变。爱一个人需要愿意改变，不管晴或雨天，热忱仍素要练，也真是个考验。我一天一天在发现，爱你还有更多盲点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尽管只多一些。我想爱你爱的完美，决定怎样才能给你安慰，再给我几次机会，却把它做到对。故意让你心碎，是不习惯探索未来在给我时间。 确定怎样才 说拍照当中被用到的一个手势频率最高的是哪个？我想一定会是 V 字手势。喜欢摆出 V 字手势就是剪刀手拍照并且发朋友圈的朋友，今后要小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指纹有可能会被盗取。最近呢，日本国立信息学的研究所在实验当中发现，即使距离3米拍出 V 字的手势，利用现有的技术也能够从照片当中来读取被拍者的指纹，会给个人的信息安全带来隐患哦。所以以后让你的 V 字手势退出江湖吧，我们不妨再创新研发一个新的手势咯。 爱上我的人心海绚烂，吃尽所有寂寞， 让着你心里话不能再等待，有一些感慨，添加着期待，一路走来拥有我日子很浪漫。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，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。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，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的习惯。20是第一个烛光晚餐，菜也不多，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。已经就算在你前就时间慢慢的转，红红渐渐让你微醺，躺在我的臂弯，这边的歌每一回忆我都印在脑海，那还有更多经典过一直的一起等待，上辈子的爱，今世的恋爱，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。 到底为谁自然或是朋友，醒了时候我们才跨洋过路，还见谁感动，你站在我的背后静静对我说，我为你带上我的爱， 带上我的爱。 最幸福的人是我， 当你沉默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，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，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，当我想问我幸福是什么，幸福就是神话也不必再多说，两人苦看几个钟头也不醒酒，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，累不累，想不想睡，需不需要我陪，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，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，如果有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，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，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，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身小心的睡，如果前世有罪前世不可畏，前世还是选择彼此一起去面对， 你是相爱的人全都能够在我眼还想你你和我，还前世感动你握起我的右手，早上的永远让我为你带上我的爱，最幸福的人是我， 如果是爱天的爱把你们相爱相爱，我可能有一天我彼此互换借还，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，那是用见证许下对承诺我对你的爱，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，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，但我学会这么直到头发全都变白，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，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，用这份想永远跟着祝福白头到老，永远完美的一天，天使女人该感动气氛毫无缺陷，未来任何你双手曾交给我牵，我愿意为了你多上我所有一切，前世欠的爱今世加倍还，今晚愿意为你带上这份情 怀，心海心

振作一下，七八九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念的白脾气，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 有些时候我们有些近视，忽略了离我们最美的情感，有些时候我们有些远视，模糊了离我们最近的幸福。一辈子真的很短，远到我们没有想象的那么长，所以对你爱的人好一点，同时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哦。OK， 这里是品味1033，我是雨婷，今天陪你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。 终于明白你别成悲，没有言语能够说明，当别人问起谱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，也无法再继续，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未忘记，重来一次，能否改变结局？ 是独自在房间，你走的时候我在梦里面，你潇洒的花香是在敷衍，昨夜的玫瑰低头不言，我不打扰你珍惜的开关，对你的奢求已舍得可怜，朦朦胧胧中倒一杯咖啡，再多糖总感觉不到甜，忽然明白风筝早已断了线，倒点咖啡让杯里装满水，先不是现在，相信会有那一天你会来吗，当你无意看到盛开的水仙，自在房间，你走的时候我在梦里面，你潇洒的花香是在敷衍，昨夜的玫瑰低头不言，我不打扰你珍惜的开关，对你的奢求已少得可怜，再多糖总感觉不到甜，忽然明白风筝早已断了线，倒点咖啡让杯里装满水，先不是现在，相信会有那一天你回来吗，当你看到盛开的水仙，风筝早已断了线，倒点咖啡让杯里装满水，先不是现在，相信会有那一天你回来吗，当你无意看到盛开的水仙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分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迎八方宾客，笑为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1月24日，星期二。一年一度的春运拉开帷幕一周多，有对于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的节前高峰正在如期到来。截至1月22日，首都机场春运期间共起降航班1.7万架次，运送旅客279万人次，日均的客流量约为27.9万人次。距离今年春节只剩一周，你的春节计划是否制定好？1月25号，国家旅游局发布了2017